位观众，我而家位处呢度咧就拍道。点解会带大家嚟呢个地方咧？嗱，呢度咧就系阿明少俾料我嘅。喺佢十几年前咧，佢曾经嚟过呢，我而家我身边隔篱嗰栋大厦嗰度咧，就有个租客咧就租咗个单位，然后咧就叫佢做一个帐篷。而有个帐篷咧，就佢租咗个单位，好个单位好大嘅个通天。咁咧个通天咧可以烧嘢食，咁做个帐篷嘅。咁佢哋咧就系几个人咁样租个单位啦。佢哋咧就三个人咧志同道合，一个中意睇书啦，一个中意玩音乐，一个中意画画咁样嘅。咁佢又觉得个单位里边咧个通天位，咦唔好嘥咗佢，整个帐篷咁样喺度烧嘢食都几好。嗱，大家一定要发觉咧，就其实好奇怪嘅。你沿住呢条路行上嚟咧，系唯独是条片里边咧，成栋楼黑色嗰栋楼咧，嗰间嗰栋楼冇光嘅，左右隔篱都有光。点解会讲呢个单位咧？就话说都十几年前噶啦，呢单工程咁啊，嗰个帐篷整咗之后咧，年几之后佢突然间同阿荣少讲：，喂，你过嚟帮我拆咗个帐篷啊，我要还原翻俾个业主。咁佢话：，有冇搞错啊？你签咗几年约个咁快搬？佢又唔得啊！我唔做啦，我唔租啦，唔租啦。咁佢又觉得奇怪，喂，点解你咁快又唔租嘅？你知阿荣少帮我攞料噶嘛？咁个业主就同佢讲，佢话佢间屋里面好大嘅。佢话有一晚咧，佢个女咧就喺度玩，咁啊玩玩下咧喺个地方度玩完嗰晚就喊得好犀利。咁佢阿妈就问佢啦，那个小朋友个阿妈问佢，佢话女你喊咩啊？佢话成晚有个女仔。长头发着住白衫的女仔咧，望住喺度笑。初头咧，佢嗰个小朋友觉得冇问题嘅，但系咧就越睇越惊，因为嗰个女仔咧望住佢笑得嚟咧，嗰个姐姐咧唔似系人咁样，好唔真实嘅。而嗰个小朋友得几岁嘅啫，佢形容俾嗰个佢阿妈听咧，佢就话坐咗喺度个样咧。但是你知啦，個人好似好幽怨咁嘅，即係唔開心嘅。但係見到個小朋友就笑，而事者連續兩三日都係咁。佢嗰個即係呢個小朋友個父母咧就唔敢再租呢度啦。嗱，呢度咧好奇怪喎，呢度好大嘅裏邊啲單位，但係咧佢唔知點解結構咧好似個監房混住曬喎，然後左右隔離都冇燈喎。咦，嗰啲座樓咧佢翻裝修嘅喎，但係成棟樓黑掹掹咧。仲係好詭異嘅，咁嗱，依家我講俾你聽啦，大家再喺條片裏面睇下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神魂經過過呢度咧，有冇人講俾你聽？大家啲怪異事咧，其實十幾年前都好平租嘅啫，都唔使萬蚊租嘅，係特別平俾佢嘅。不過你知啦，平就梗係有問題㗎啦，係嘛？大家就去租樓咧，平嘅就真係小心啲嘅，知唔知啊？ 好俾面。 Hello， 哇，翻嚟啦！喂，嗱，其实柏道呢度咧，嗰个有个看更咧，走出嚟阻鬼住我拍嘅，几乎系啊， 赶你走啊， 梗系啦，大佬嗰啲豪宅区佢真 系点？ 你唔放好嘢啦，你讲埋，仲有人买嘅， 可能佢有听你节目添， 唔会啩？ 有冇睇啊？ 要问下看家， 所以即刻赶你走。 我嗰日探我妈咪，我妈 send 咗去由广华 send 咗去黄大仙啊嘛。咁嗰个 圣母啊， 圣母隔篱 啊， 上啲嗰、那个。咁我入到去咧，我唔知点搵。咁啊行埋去有个大门口有个保安喺度噶嘛，我咪问佢咯。我未问佢，你系咪仙人？ 真 系 啲 围 都撞到朋友， 系啦。喂，咩啊？仙人最坚嗰 part， 我 最 坚 嗰 part。 Laura 成日都有分享俾我，就咧迟啲又讲。 好啊。 喂，讲拍嗰啲片咧，嗰间我哋清水湾大屋嗰间系有人。我哋拍咗之后嗰个礼拜就有人翻嚟死尸喎， 就系、是、嗰、那个外国人嘅龙友， 加拿大裔加拿大籍嘅华人。 嗱，嗰次咧，本来我哋即系我同阿 Charles 嗰啲即系胆生毛， 敢死 我！我系唔知点解唔敢行落去下边个地牢，去到一半落咗条楼梯，我就唔好入去啦，不如。 即好似有股力量咧围冇入嚟啦，即你 feel 到。 你而家好似有啲敌意咁样样，总之系你系唔敢行入去嘅。冇 入嚟啦吓，咁跟住我喺第二个礼拜，我咗咁熟面口嘅间屋， 系 就 即刻冲出嚟，好多好系就啊即刻冲出嚟问啦， 好多人即刻问 噶嘛， 系啊， 真系嗰间嚟噶，唔系我因为 我记得上次系阿边个阿。嗰、那个边个啊？我哋有个观众系问嘅， 系啊 ，Jeffrey 系咪啊？系咯， 系啊，佢就系真系嗰间嚟。 Jeffrey 问咗，跟住你翻去再 double confirm 系嗰间， 系真系嗰间嚟嘅。因为我就系企喺个门口，因为嗰盏灯咧，我唔想黐咗我影我人啊，因为打灯咧，你唔可以背景个光光我面噶嘛，咁咪见到个背景见到我咯，所以我暗啲嘅。就去嗰个门口入去咯，差即系新闻影嗰个门口咪就系我入去嗰。 新闻嗰度有冇写话佢发现咗佢死咗几耐啊？距离你拍摄嗰段时间几耐啊？ 冇啊，一个礼拜啫嘛，我啱啱拍完嗰个礼拜就第二个礼拜就发现，即系我喂我哋拍嗰啲景就见有嗰啲嘢咯，我咪求其揾间屋揸去噶，同埋我拍景，我拍嗰啲咧。我唔系咁中意嗰啲点讲啊？我唔系咁中意嗰啲人啊！喂，边度劲？乜嘢所罗盘啊？嗰啲劲，我唔中意去嗰啲喎。 系， 系人都知道。嗱，你譬如你达德，咁我去，咁全世界都话有。 难啊！呢、這个真系。 第一讲到难啦，第二你个心啊认住真系有。 系啊， 少少嘢都觉得系有。 嗱，嗰间屋冇人话有噶。 系啊， 冇讲过有噶嘛，同埋冇乜人识有嗰间屋添啦。 系啊，你唔讲真系唔知有间咁样嘅废屋。 有一度啊 ，Chris 去边度咧？我谂住再去多次，不得冇啦。咪先又俾阿师姐闹嘅啫，你哋有啊？ 又嚟 啱啱帮你整完，你又偏向虎山行嘅真系。 即系头先嘅夜期分享嗰啲咧，纯粹系佢点讲啊？佢有啲人啊，哇！你哋成日讲埋啲，我唔系宣扬啲迷信，即系有啲问题，你嘅科学解释唔到咧。 因为其实我系一个好科学嘅人，我系谂咗好多嘢。因为你事情发生，你问完之后有样咁嘅事，你会到底开始谂翻之前嗰啲嘢。我系呢样嘢，点解我觉得系关事咧？我系经历过。问过我身边共事的人，甚至我侧边的朋友，他们都夹得翻个口供是很严重的。 因为咧夜期咧，佢真系当我老豆咁嘅，咁佢同我讲嘢好少系咁燥嘅。我哇呢排系咪要谂凉茶燥到咁啊？ 我饮咗噶啦， 饮十吨都唔够啊！ 我饮咗好多凉茶噶啦。 但系佢都系即系个性情，佢系会影响到你运程啦、性情啦，同埋你做嗰啲嘢都咩噶？ 系 咩？我响新医院 个殓房 ，Chris 话咩啊？个殓房摆咗上网， 我影咗个殓房之后摆上网，即刻病咗。 哇！ 俾阿妈闹到七彩，呢啲嘢唔好同阿妈讲啦。系啦，一定系俾阿妈闹。 唔系啊，不过冇用啦，佢阿妈都睇我节目。 我屋企人都唔知嘅。 哦， 我之后讲嗰啲嘢，千祈唔好讲俾佢哋。 事后发现咗时候， 咁啊轮到和美啦，和美好笑嘅。佢其实咧就系佢点解会同我哋去同一个地方咧？即系去玩馆咧。 我八卦。 即系其实佢啊惊个叔生唔去。 系。 咁啊，跟住上去。咁咧上到去咧就 我就谂住的呢个人上去， 跟住黄美同我讲，佢嗰日好唔精神嘅，唔系咁嘅样噶，唔系依家咁嘅样噶。 咁真系感冒，咁就而家仲未清咗几声咳，但系就个样好生猛嘅。 嗯，哇，感冒高峰期，不过唔惊。 打个罩先。 跟住佢又佢又同我讲话佢有啲咁嘅问题。咁啊，出奇地，平时咧嗰晚因为师傅咧好忙啊，嗰日系还神嘅， 系 由朝做到晚。咁我问师傅我有个朋友咧， 可唔可以答？ 可唔可以问埋啊？师傅一下，好，边个叫嘅咧？ 拎到啊，咁就 跟住佢咧一问出事。 咁系啦，咁我开始 你讲翻你之前你点解会 feel 到自己会有啲咁嘅嘢？ 其实咧，我上去就 嗱，我讲再讲多次先吓，我哋唔系。帮嗰个地方宣传啦，我唔会话俾你听 嘅，唔好问喺边一度，唔会话俾你知个地方。 系啦，嗰个经历嘅啫。 我一个路痴，我已经唔记得啦。系咁就其实真系谂住纯粹的呢位朋友上去，咁就处理咗啲应该要处理嘅事啦。咁就就真系冇谂过自己有嘅，咁但系就纯粹就话啊，咁去你问到有，咁因为其实 我同佢係朋友嚟㗎嘛，咁其實大家個性格都有啲似嘅地方，咁但係就平時就唔會話好小事喐啲就發敏疹，敏到仲要係 keep 住可能敏半日都仲未落到 火燒心 啦，火啊，咁我又係嗰啲好易燥底嘅人嚟嘅，但係即係可能我 bilibili 鬧完就冇事㗎啦，咁但係就即係 keep 住成日覺得即係唔知道，其實都唔係即嗰下唔係好記得幾耐之前就開始好易，就算鬧完一輪都係成日都係好燥，總之就好唔 好易鬧情緒。 係啦，就做嘢又集中唔到，個瞓覺好似瞓完等於冇瞓咁樣。 好似我咁樣咯，嗰個 係啦，但我就冇佢咁嚴重嘅。咁我就話哇，橫掂係咁，因為其實我又係我冇信任何宗教嘅。咁 呢個寫 係必須要強調， 我冇問佢， 唔係唔關事嘅，因為我其實我冇信任何宗教，但我所有嘢都相信。是有存在的可能性，我不会去排斥任何这些东西的。我就都会觉得我最近负能量那么劲，不如即问一问，横掂都上到去了，就当求个安心啦，样就写低了一些个人资料啦，就师姐就帮我问啦，样师姐问完之后就笑住咁样拧转头同我点个头，我就心谂即冇事定点啊，跟住佢开口话有一个有一只跟住你。佢就唉，知知啦，知知啦。跟住佢即系啱啱处理好啲三拜九叩嘅嗰啲 仪式 打招呼啦。咁就望翻转头望到我，咁我就话有啊，我都有啊。咁就大家都晴天霹雳啦。 系。 咁就佢处理完佢啲嘢先嘅，咁就到我啦。咁其实真的很好彩的，咁因为师姐都有问我，佢就话你有，咁你而家搞埋定係下一次就3月3㗎喇，咁我难得上到去，你问我系咪而家搞埋，咁因为我又住好远嘅，咁就唔系住过一个地方嘅，咁就心諗咁远水路嚟多次唔好啦，挂搞埋去啦，过年 冇 冇扎过年啦，咁样我唔鍾意呢啲嘅，咁样咁我就好係啦，咁我就好啦，咁样就搞掂佢啦，咁样咁啊好啦，咁佢就讲返个情况就係、是、师姐帮我问啦，咁就写将我个名全名写咗喺个白板度嘅，咁呢其实我喺当时喺度等嘅时候，因为都好真係好多人嘅，咁就一路见到会有师姐就会用支 marker 喺个板度写，即系可能那位事主那個名字啊，是男定女啊，即若果他的 case 就会括住小朋友男，我是看到这些他是写了在个板上，于是我就期即我就不是期待的，但是紧张就在这里 觉得应该会有什么 东西、我是即系会有啲咩名咧咁样啊，漏咗就系我一路喺度等，因为好多人咁喺度等嘅时候咧，啲师姐师兄咧就不停一个二个咧就喺度研究我嘅面色嘅。实在咧就系因为嗰日我就病啦，冇化妆，咁啊戴咗个口罩，咁啊咁嘅样，我坐喺度啦，咁啊面无表情，因为真系好攰，又翻完工又病咁样，咁啊个个喺度望我就话。哇！你睇下佢啲面色咁样咁，我话我病啫，病唔系咁嘅。跟住佢有个师兄就话，你知唔知咩系贱民啊？咁样，我话唔知。佢就话啲大做大戏嗰啲咧，佢话啲花面咧，咪呢度一笪，跟住呢度一笪，呢度一笪三，唔知类似咁样嘅。佢话你咪十足十嗰啲啊！你估呢啲真系贱民啊？你唔系真系病啊？病唔系咁嘅，个个就喺度话我灰啊，块面点样？我由细到大都俾人话即系面青口唇白噶啦咁。咁我梗系自己唔觉啦。咁可能问就师姐问完之后就话妖嚟嘅，你嗰只妖嚟嘅。我真系想讲一个妖字，就另外一个意思，唔系啊嘛，咁样咁啊， 我初初都系啊， 系啊，真系唔系啊嘛，又系咁样，咁好啦，咁就跟住仲要再讲。大隻啊，攞个大啲嘅樽嚟。 嗱，平时咧，阿仙人咧，佢上次捉嘅时候咧，系你平时 嗰啲鸡精啊， 平时鸡精樽 啊， 药水樽嘅，药水樽嘅，再细啲嘅鸡精大噶啦。 系啦，鸡 佢嗰个咧系平时我哋喺超市度见到啲玻璃樽嘅苹果汁樽， 有咁大个樽啊， 嗰只叫乜葡萄色啊？ 唔系， 未 苹果细 少少， 细啲嘅，咁大 少少， 咁大支玻璃樽嘅， 咁咁大到啦， 系咁大樽， 系啦，好惊，个唔系啊，咁就就话系系啦，咁就揾咗另外一位后生啲嘅师姐，咁、就帮我，咁我就一路要望住前面嘅，咁、因为其实系啦，我系啦，咁我就。之前有听过仙人嗰单就话拍佢个肚，咁佢就声称好舒服嘅，咁我就哦 唔系拍用把刀， 系啦系啦，用把刀 劈 个肚，咁但系阿仙人就话好舒服嘅，拍落嚟咁样， 系啊， 咁我就哦咁我就唔惊啦咁样，哦咁跟住嚟啦，咁啊连完一轮，咁啊休起咗我件衫，咁今日。大致上讲咗会做啲乜嘢，就唔使惊嘅。咁我又其实唔系好惊，咁都最惊都发生咗，就系原来有咁啦。跟住好啦，咁就一嘢拍啦。咁我梗系唔敢望啦，即系打针你唔会望人哋支针噶嘛，你会痛噶嘛。咁啊几大唔望啦，望住个痰咁样咁样啦。跟住 feel 到有把真系菜刀嚟嘅，拍落我个肚腩度。咁我都有少少肚腩嘅，咁就拍落嚟。咁所以我咁样拍唔惊啦，咁样咁。拍咗抽走咗三秒，佢嗒嗒嗒就真系剁落嚟啦！ 用个刀锋啊嘛， 痛到我咧，跟住我心谂唔系，原来痛嘅又先人你呃我嘅，又话唔又话好舒服嘅， 变案 变案，跟住佢就啱啱即系就拉翻我啲衫落嚟，即刻我就好痛啊嘛，咁我捽，跟住师兄啊师姐就唔好捽啊，跟住开始我就 feel 到后面好多师兄师姐就喺度喺围住我后面嘅，咁、我就想望下咩事，唔好望住前面，望住个坛，哦好啦，咁我就听到即系嗰、那个比较后生啲嘅师姐喺度咿吟咿吟嘅，咁就听唔清楚，咁就唔知咩听到话捉住佢咁啊，跟住就就有开始有 feel 到啲头发咁样有人掹咁样啦，咁、就知道系应该捉紧嘅，咁阿爷祈同阿仙人就喺后面睇紧热闹嘅，咁、当然进行之前即系就同周围其他线上讲话，遮开啲，让开啲，咁个心好即系好严重咁样，好大阵仗咁样咯，咁、就即系做完啦，咁就因为我完全唔知背后发生咩事，咁背后发生咩事就可能要佢哋两位一阵间叙述下啦。咁、首先就讲翻我自己做完成个仪式之后有咩感觉咧，我就系冇感觉噶。 冇任何痛感， 即系唔特别咯，除咗个肚腩痛之外，咁但系就feel 到，因为觉得好似个人平静咗嘅，咁就冇咁冻嘅，系真系，咁就同埋会。人哋就话我即刻个面色好咗，咁我嗰日唔觉，之后嗰日都唔系好觉，但系就之后嗰日放工翻屋企就好似好啲啦、叫做有翻啲精神，有面色好啲。咁、平时若果我就咁搽搽唇膏咧，都唔想色嘅，即系都系好黑嘅。咁搽润唇膏而家都可以 OK 啦，咁样咁就讲翻捉咗啲 有翻啲血色 系啦，捉咗啲咩我争啲唔记得咗。咁嗰只鹞咧就大只，咁原来系一只石鹞嚟嘅，师姐话系石鹞嚟嘅， 好夸张啊佢， 因为 五个人去捉噶， 因为佢系三个，因为佢个 系咩？唔系上面有三个，跟住下面仲有两个噶嘛， 因为佢咩嘛？佢你嗰陣時係你個嗰條腰好痛㗎嘛。 其實就我自己本身唔覺嘅，因為師兄有問我，其實你背脊腰嗰啲有冇啲唔舒服咁樣。咁、我其實一路都有嘅，因為咁啱就我三四年前我係做嘢即係我有一段時間。做 part time 係飲食業嘅，咁因為係啦，咁就係嗰陣時係條腰係有肌肉發炎嗰啲情況，咁其實 keep 住嘅。咁嗰陣時冇做嗰份工之後咧，就已經冇事噶啦， 斷咗尾。 係啦，斷咗尾。咁但係即係而家翻翻 office， 咁但係就真係咁我有問其實呢位石妖兄定姐啦，唔知啦。咁呢只石妖究竟跟咗我几耐咧？佢话差唔多有一年啦。咁就计翻落，我又谂下，又真系其实一年左右呢段时间，个人系特别零舍燥，同埋真系会觉得个背脊系有翻发嘅。咁但系就会觉得，因为即系现代人，尤其是年轻人，通常啲坐姿都唔好啦。咁我翻工又觉得自己有压力嘅，咁就会各样就会好科学地谂，就系自己嘅问题，所以就咁样。 我都 系 咁样， 系 咁样咯。我都系咁样。 嗱，又讲喂，又 overrun 添。咁我哋讲个话翻嚟，等佢再讲埋落去。